共同对付伊斯兰国组织，可能呢是这些势力的共同目标，包括内部势力，包括外部势力。只有呢把伊斯兰国组织的势力呢遏制在一定的状态下，那么这几方呢才有可能呢进入这样一种的政治和谈的进程。 嗯，也就是说军事行动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对， 嗯，我们看到新华社的报道说，随着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推进，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方面，俄罗斯方面发挥的作用的空间日益增大。那么面对叙利亚的严峻事实，一些先前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开始发生了一些转变，而巴沙尔与这个对反对派展开和谈也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态度。有关叙利亚方面的情况，我们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和分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一盘鸡蛋炒米饭，要把记录来挑战，铺张浪费惹人烦，耗的喜功成效谈。治国理政有多难，如同鸡蛋炒米饭，掌握火候很关键，出锅别忘嘿搁点盐。这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先说大事儿啊，回头再说蛋炒饭的事情。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聚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说啊，这关乎咱们国家，不是说大政方针吗？哪条大政方针可不是小事，就说的是十三五的规划，十大目标任务，是吧？要在十个方面取得明显的突破，保经济增长，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结构，推动创新，是吧？加快农业现代化，改革体制机制，推动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改善民生，推进扶贫开发，嘿，都是大事儿啊，都得啊按部就班的，按照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一一实行正事，不能小看老问题儿，反腐不能，差不离儿，监管还得更给力，是三严三实，得学习儿啊。怎么都带了儿化音了，是吧？我们这个合辙押韵吗？不说正格的啊，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这个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最近呢公布了2015年二轮专项巡视，26家被巡视单位的反馈的情况，嘿，发现问题还是不老少。记者梳理发现，新一轮巡视依然发现了治党管党不严，违反八项规定，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还有待定提拔等一系列老问题。这些个问题究竟是存量遗留呢，还是顶风违纪呢？这得好好合计合计。那位问什么叫做老问题，比方说老高，老高，哎呦，可了不得了，什么意思呢？这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呵，河南南阳地税局原局长高新运，先后85次收受他人钱物，受贿138万元现金，还有30多万卡礼品，给判了吗？呵，这老高啊，在任在职期间了不得，担任局长5年啊，5年8回提拔调整干部，平均每8个月来一回。呵，他们这个局里头这个热闹，隔三差五啊，咱们就调整调整，干嘛呀？折腾什么呀？嘿，哪是折腾啊？啊，当然也是折腾，那是应邀折腾。应谁的腰呢？呵呵，应捅钱的腰呗。有人给钱送钱送物啊，哎呀，你关照关照吧。怎么关照啊？ 那什么调整吧，调整干部，假装名正言顺进行大规模的干部内部调整。这么一调整，里外里，哎，跟他要官跑官的那个都有位子了，当然来说他兜里头也有了钱了。哎呦，买官卖官都成了风气了，在这个地方税收成了大漏勺了，漏勺啊。对了，南阳啊，他们这个地税系统可不是老高这么一起腐败的窝案，一窝当地还一副局长，咱甭说他受贿多少，光单反相机他就收了37个，不是那么老些相机搁兜里头装着干嘛使啊？可说呢。再说这个老问题，比方说蛋炒饭，哎，不是蛋炒饭，这个也算老问题吗？对，必须算呢。听罢音来笑音难音，我有音来你是热听。你既知那蛋炒饭容啊易就变那硬，为什么啊浪费呀惊人呐、我说错了吗？我唱都没唱错呀，真事儿吗？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扬州蛋炒饭事件吗？呵，当地啊，哎呦，炒了一大锅蛋炒饭，呵，成吨成吨的啊。哈哈，对了，那么老些蛋炒饭干嘛使啊？哎呀，不行，咱喂猪吧。拿这个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报上了吗？啊，被取消了啊。啊，对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说，你们扬州举行这个最大份炒饭挑战活动存在浪费食物的情况，因此上这个挑战记录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吉尼斯啊有言在先，大型的食品记录当中，哎，食品最终要供民众食用，不得浪费，这是规定啊。因此您这个记录啊没戏了，是吧？人民日报赞曰啊，终于炒糊了，炒糊了，对了，活该，好嘛。说了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呀、怎么能够浪费呢？炒作是吧，你这个东西欠火候，最后炒糊了吧。不说了吗，它火候很重要啊，贪大求洋嘛，讲排场拼人气儿，你看了没有，最后弄这个事情。新华视联也说嘛，荒唐的创纪录何时休矣。你看看肯定是嘛，你这个后头啊，人家说了，多问一个为什么，荒唐的活动，活动本身荒唐吗？荒唐，但谁是推手呢？这样的创纪录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现象背后它透露出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一些部门机构求大求奇，我不说了吗，贪大求洋，浮躁心态呢？是不是扭曲的政绩观在作祟呢？这得问马先生啊，马先生管这个吗？管啊， 我们家吃的月饼这叫十变的。 什么叫十变？ 这馅叫十变的，你瞧这么大根月饼，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变 得心应手、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头朝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哎，一掰，嘿，白糖，吃吧，你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再掰瞧，哎，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识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我信。 好嘛，都骂街了，所以说嘛，急功近利嘛，最后什么结果呀？那得问蒯先生啊，蒯先生啊。 这也是你说变化，此刻最配把我赢。要求求，你只好啊。 所以说嘛，什么事情都得讲科学嘛，包括那个跑步啊，跑步啊，都出了人命了嘛，你看看啊。咱就说啊，虽然说是个案，但是呢也不可小视。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这头两天咱们一直在说，尤其是很多网友朋友在网上很关注这个事情。陕西宝鸡警方最近破获了宝鸡文理学院的女老师姓吕，吕姑娘夜跑被害案件，犯罪嫌疑人27岁姓王给逮住了，是吧？但是呢这个事情虽属个案啊，这个个别的事情，但是也引起大家的议论了，说是近些年夜跑出事儿的新闻可是不老少啊。不，这个出现这个刑事案件咱们另当别论啊，案件正在侦办当中，咱不多说了。但是有没有说因为这个跑步惹出其他的麻烦，比如说伤害健康呢？不对吧，跑步是为了健身呢，可说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炫耀式的运动这是害人不浅呐。什么叫炫耀式？你看近两年已经有5名马拉松的选手在参赛过程当中身亡，说这些年啊国内掀起了跑步热，这个健走热，户外运动热，好事儿啊。很多人为了获得朋友的点赞，开始盲目挑战极限，走进了健走了偏锋，没有注重科学安全，责任意识又很差，是不是？你看看有那个呀，好家伙，差点啊，差点都截了肢了，哪儿那么邪乎？你看中国之声新浪官方微博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频道的官方微博说的话，说有一位40来岁的杨大姐，呵，也是啊，炫耀式的，她那个运动啊是给朋友们看的，见天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哎，你看了没有，咱们拼步数，什么意思？不是健步走吗？走得快吗？啊，走得快得拼谁走的这个步数多，好胜心呐、啊、呵，好勇斗狠，讲话每天啊就为这个不能甘落人后啊，暴走一两万步，结果哎呀脚都磨破了，都磨出血泡还走，结果严重的感染，到了医院差点就截肢了。那你说这走路怎么走得这么厉害？嗨，大夫说了，您有所不知，这位杨女士她不适合进行这类运动，为什么呢？嘿，2型糖尿病患者一枚，这种病的情况下你这么折腾，她反而她影响健康吧，是吧？你回头那练气功的那她也麻烦呢，练气功的 啊，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家搁在心口这儿都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姐算凶了，姐算凶了，搁这儿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掌，二婶下来，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哎，婆， 听见了吧？婆坏了，是吧？还有那个事儿呢，不这两天老这个议论嘛，说那个什么低价旅游团这那个的，呵，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就咱北京的事情啊，说是24号，说有一个啊一团，昨儿咱们也念叨过，说的不那、这个不仔细。80块钱全包，人讲话纯玩团，首先够奔北京130，呵，好啊，玩去吧，看那个景致，看古迹去嘛，没有，强迫购物，呵，导游啊，带着这帮这个客人，真正玩的时间不超过2钟头，其他的时间都那购物呢，算上参团费，每人平均挑费超过500块钱，就这个导游还不依不饶的呢，还指那帮游客说，我告诉你们说，你们不买东西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哎呦喂，那位说这是什么买卖啊，是吗？这得问范先生啊，范先生知道啊，对 最烦你拿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是吧？这不但没有技术含量，而且这他得查办呢，是不是啊？这得问秦先生啊，哪位？哈，这都是说是教育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教育它是这个泛指嘛，宽泛的而言，具体来说孩子呀，孩子得教育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浙江温州陈先生，哎呀，太重视教育了，儿子啊六岁过生日，呵，利用这个机会得好好对孩子进行一番教育，那必须的，革命传统教育、历史教育是吧，勤俭教育没有，那哪成啊，这个不够高大上，那怎么高大上呢？嘿，给六岁的儿子办生日宴会，呵，这个豪华就甭提了。哎呀，南北全席，满汉榨菜啊，榨菜不是就那个意思啊？哎呀，这是呵，摆了好几桌，亲朋好友都请过来了，每桌菜的标准上万元，不光那个，还给准备了 iPad 和名牌包。给孩子准备，给孩子准备干嘛呀？给孩子准备这丢人是吗？那么点孩子能他使得上 iPad 吗？名牌包吗？那给谁准备啊？给来的宾客子女，你们过来给我儿子捧场是吧？我这儿哈都有一份人心 iPad 名牌包，你们可以现场抽奖。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折腾吗？可说呢，哎呦，这不就和平老三他爸爸吗？谁他爸爸？ 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你们孩子叫什么？ 和平老三。 叫什么？ 和平老三。 哦，你们孩子行三。 不是， 是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一个。 我们那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 嗯， 千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儿。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多嗓子。 哈，行， 您听见了吧？这嘛玩意儿啊！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国理政有多难》，如同鸡蛋炒米饭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是 RBC 话的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向着第一个百年的目标迈进，时和事都在我们这边。我再加一句啊，时势造英雄，或者说呢，时势啊好的话不都在我们这边吗？适合更好的创业啊，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的为人民服务，不为人民工作。新华网，百姓心中的十三五是民生图景。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言道，中国总理时隔五年再次访韩，开启东北亚合作的新局面。中纪委言道，有干部跟组织讨价还价，还搞那先斩后奏，这还了得。腾讯说，这个美国宣称将巡航南海，中方回应曰不要轻举妄动。沈阳有一66岁的刘老六，不是国企的女厂长，潜逃14年被抓回，逮回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是普降大雪，雪地的这个积雪达到40厘米，嚯！夜跑女教师被害案，这个嫌犯是不言不语，身份仍无定论。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咱们国家首次拿出来快递业发展纲领性文件，2020年重点城市之间的快递48小时要送达，是吧？讲究速度嘛。央行解释了，说那个霜降啊，不是那节令那霜降啊，指的是他们央行的政策，霜降政策不是中国版的量化宽松。中日韩领导人的会议中断3年重新启动。另外，世卫组织昨个证实，说是食用加工肉可能会致癌，是吧？提倡健康的餐饮。京华时报说，这个专车新政征求意见超过半个月了， 正反意见啊，在这个专车八年报废这条上是正反意见持平，一半对一半，差不太多吧。北京晨报说这个北京啊，解决保障房轮候家庭住房困难，北京市住建委说了，轮候家庭年内对接房源。新京报言道，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139万人是通过审查。另外啊，自然灾害阿富汗7.8级强烈地震至少导致小160人遇难，这个人数还没最后确定呢，是吧？因为他这个灾情还没在统计当中。环球时报说是国际上啊，国外的舆论关注咱们这个18届五中全会，说了世界聚焦中国下一个5年，嘿，大事儿哦。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来给各位这个看大报啊。这个今天呢，咱们看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啊，说到这个整个目前的国际形势以提及不稳的节奏全面深化改革啊，这是改革的关键时期吗？破冰前行吗？改革的蓝图也是更加的清晰了吗？人民日报说了啊，改革是一个方面，是吧？打老虎拍苍蝇这个也不能等闲。记者专访了山西、云南、海南、四川等地的基层纪委书记，说这个基层打苍蝇，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儿呢？说了，严格执纪，震慑力不断增强，这是事实。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农村地区仍然缺少监管，即便是查明了村官的腐败，而有些案件在现有的框架下未必能够有效处理，是吗？你像这个村务公开，这很重要，但是村务该公开的不公开，公开了的群众看不懂。所以说接下来呢，咱们这个在啊这个依法执政啊，这个等等这些方面细节这块还得多做文章，是吧？从严治党也一样啊，人民日报说了嘛，需要的是内外兼修啊，这个是应该的，是吧？因为什么呢，这个新华每日电讯就这个事儿还专门发过一篇言论，说是真糊涂是装糊涂啊，说谁呢？这是一部分人呗。这个咱们国家啊，咱们党最近不是有新的文件吗？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等。那么这个文件当中强调，作为党员不能够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呵，有一部分人是耿耿于怀呀，这我猜到了。上星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事情了。啊，想到这一点了，一定会有人啊，咱也不知道人家是真糊涂是装糊涂。呵，这家伙大做文章啊，怎么能这样呢？是吧？这本身就是妄议，要我说哈、啊，恶意的炒作和攻击，实际上很多都是断章取义，是以偏概全，指鹿为马，故意的搅浑水啊。可不是吗？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吗？青蒿素那个东西，哎呀，能强身抗癌，谁说的？瞎掰吗？可不是吗？就是说啊，有些保健品借这青蒿素搭车，这个不合适，咱们得擦亮眼睛。哎，还有啊，新华每日电讯说了，这个云南准备打算增设旅游警察。啊，这个各方反应不错，积极的尝试。不过呢，您要是期待这个旅游警察包的天下，那也是不现实的，是吧？还有这个行业监管自律啊，这也很重要。光明日报就说这个攻读学校大个旗，很多人都忘了吧。早年间有一部小说，是吧？忘了名字了啊，名字还挺老长的。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